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晨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汪曾祺的散文《肉食者不比》和《端午的鸭蛋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欣赏根据京剧剧本《寻冠娘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众所周知，汪曾祺是一位有很高鉴赏力的美食家，写过大量的美食随笔。近日，楚城文化将汪曾祺有关吃吃喝喝的文字全都搜罗在了一起，汇编了《肉食者不比：汪曾祺谈吃大全》一书。肉食者比这句话出自左传，左丘明的左传庄公十年中有肉食者比，未能远谋。肉食者就是吃肉的人，引申为有权位的人，比是目光短浅，指身居高位俸禄丰厚的人眼光短浅。当然了，汪曾祺的肉食者不比与吃肉目光短浅与否没有关系，纯粹是借用了这句话写了一些著名的肉食的做法。下面我们进入文学我欣赏，一起欣赏《肉食者不比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狮子头。狮子头是淮安菜，猪肉肥瘦各半，爱吃肥的亦可肥七瘦三，要细切粗斩，如16米大小，绞肉机绞的肉末不行，鼻器切碎与肉末同伴，用手团成招干大的球，入油锅略炸，至外结薄壳，捞出放进水锅中，加酱油糖，慢火煮，煮至透味，收汤放入深腹大盘。狮子头松而不散，入口即化，北方的四喜丸子不能与之相比。周总理在淮安住过，会做狮子头，曾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过一次，说多年不做了，来来来尝尝，想必做得很成功，因为语气中流露出得意。我在淮安中学读过一个学期，食堂里有一次做狮子头，一大锅油，狮子头像炸麻团似的在油里翻滚，捞出放在碗里上蒸笼，下衬白菜。一般狮子头多是红烧，食堂所做的却是白汤，我觉最能存其本味。镇江窑蹄。镇江窑蹄腌制加硝，放大盆中，以巨大石块压制，至肥瘦肉都已板实，取出煮熟，晾去水气，切厚片装盘。瘦肉颜色嫣红，肥肉白如羊脂玉，入口不腻，吃肴肉要蘸镇江醋，加嫩姜丝。腐乳肉。腐乳肉是苏州松鹤楼的名菜，制法未详，我所做腐乳肉乃以意为之。猪肋肉一块，煮至6-7成熟，捞出放冷，切大片，每片需带肉皮。肥瘦肉用煮肉原汤入锅，红腐乳碾烂，加冰糖、黄酒，小火焖，腐乳肉嫩如豆腐，颜色红亮，下饭最宜，汤汁可蘸银丝卷。腌笃鲜。上海菜，鲜肉和咸肉同炖，加扁尖笋。 东坡肉。浙江杭州、四川眉山，全国到处都有东坡肉。苏东坡爱吃猪肉，见于诗文。东坡肉其实就是红烧肉，功夫全在火候。先用猛火攻，大滚几开，即加佐料，用微火慢炖，汤汁略起小泡即可。东坡论煮肉法，云须忌水，不得已时可以用浓茶烈酒代之，完全不加水是不行的，会焦糊粘锅，但水不能多，要加大量黄酒。扬州炖肉还要加一点高粱酒，加浓茶，我试过，也吃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味道。传东坡有一首诗，无竹令人俗，无肉令人瘦，若要不俗与不瘦，除非天天损烧肉，未必可靠。但苏东坡有时是会写这种打油体的诗的。冬笋烧肉是很好吃，我的大姑妈善做这道菜，我每次到姑妈家她都做。梅干菜烧肉，这是绍兴菜，全国各处皆有，但不似绍兴人三天两头就要吃一次。鲁迅一辈子大概都离不开梅干菜，风波里所写的蒸得乌黑的梅干菜很诱人，那大概是不放肉的。黄鱼响烧肉，宁波人爱吃黄鱼响，也就是黄鱼干烧肉。广东人爱吃咸鱼烧肉，这都是外地人所不能理解的口味。其实这种搭配是很有道理的。近几年因为违法乱捕，黄鱼产量锐减，连新鲜黄鱼都很难吃到，更不用说黄鱼响了。火腿，浙江金华火腿和云南宣威火腿风格不同，金华火腿味轻，宣威火腿味重。昆明过去火腿很多，哪一家饭铺里都能吃到火腿。昆明人爱吃肘棒的部位，横切成圆片，外裹一层薄皮，里面一圈肥肉，当中是瘦肉，叫做金钱片腿。正义路有一家火腿庄，专卖火腿，除了整只的零切的火腿，还可以买到火腿脚爪、火腿油。火腿油炖豆腐很好吃。护国路原来有一家本地馆子叫东岳楼，有一道名菜锅贴乌鱼，乃以乌鱼片两片，中加火腿一片，在平底撑上烙熟，味道之鲜美难以形容。前年我到昆明去，向本地人问起东岳楼，说是早就没有了。锅贴乌鱼最成广陵散。腊肉，湖南人爱吃腊肉，农村人家杀了猪，大部分都腌了，挂在厨灶房梁上，烟熏成腊肉。我不怎么爱吃腊肉，有一次在长沙一家大饭店吃了一回蒸腊肉，这盘腊肉真叫好。通常的腊肉是条状，切片不成形，这盘腊肉却是切成颇大的整齐方片，而且蒸得极烂。我没有想到腊肉能蒸得这样烂，入口香糯，真是难得。袈裟肉、芋泥肉，袈裟肉和芋泥肉都是甜的，袈裟肉是川菜，芋泥肉是广西菜。后膘臀尖肉煮半熟，捞出沥去汤，过油着肉皮起泡，后冷切大片，两片之间不切通，加入豆沙，装碗笼蒸，倒扣在盘里上桌，视为袈裟肉。芋泥肉做法与袈裟肉相似，芋泥较豆沙尤为细腻，且有芋香，味较袈裟肉更胜一筹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汪曾祺的肉食者不比我们欣赏完了。大热天的吃这么多肉有点不应景，下面我们要吃个清爽的鸭蛋，请听端午的鸭蛋，作者仍然是汪曾祺。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，系白锁子，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，丝线是掉色的，洗脸时沾了水，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，做香饺子。丝丝缠成小粽子，里头装了香面，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，贴五毒，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，贴符，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，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，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，还有两把小纸扇，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，一尺来长的黄色的蓝色的纸条，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，这就能辟邪吗？喝雄黄酒，用酒和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，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， 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，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。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、油爆虾、咸鸭蛋，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。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，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。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，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。而且苋菜、虾、鸭蛋一定是有的，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，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。我的家乡是水乡，出鸭，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，鸭多，鸭蛋也多，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，高邮咸蛋是出了名的。我在苏南、浙江，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，回答之后，对方就会肃然起敬，哦，你们那里出咸鸭蛋。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，并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。高邮还出双黄鸭蛋，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，但不如高邮的多，可以成批输出。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，还不就是个鸭蛋，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，令人惊奇不已。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，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。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，我走的地方不少，所食鸭蛋多矣，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。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，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，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，他自己并不会做菜，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。而且鱼有容焉，文不长，录如下。腌蛋以高油为佳，颜色细而油多，高文端公最喜食之。席间先夹取以进客，放盘中，总宜切开带壳，黄白兼用，不可存黄去白，使味不全，油易走散。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，蛋白柔嫩，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，入口如嚼石灰，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。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，带壳切开是一种，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，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，用筷子挖着吃，筷子头一扎下去，汁红油就冒出来了。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，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，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。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，蛋黄是浅黄色的，这叫什么咸鸭蛋呢？端午节，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烙子，头一天就由姑姑或者姐姐用彩色丝线搭好了烙子。端午一早，鸭蛋煮熟，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。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？有，一定要挑蛋清壳的。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。二，要挑形状好看的，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，细看却不同，有的样子蠢，有的秀气，挑好了放在烙子里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，这有什么好看呢？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，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，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。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，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，白嘴吃也可以。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，除了敲取空头不把蛋壳碰破，蛋黄蛋白吃光了，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，晚上捉了萤火虫来放在蛋壳里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，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，好看极了。小时候读囊萤映雪故事，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炼囊成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，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。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，而且一夜读到天亮，这能行吗？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，字大，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，大概是不行的。 好了，汪曾祺两篇谈吃的散文《肉食者不比》和《端午的鸭蛋》我们欣赏完了。汪曾祺不光爱吃会吃，而且会做更会写，这样的人不是吃货，是美食家和美食作家。美食作家这个物种，不知道自汪老去世以后还有没有传人。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欣赏根据京剧剧本《寻冠娘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